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走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一起来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由15位大满贯冠军、9位前任或现任世界第一领衔参赛的2018年中网，于9月23号到10月7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上演。2018中网总奖金再创历史新高，首次突破1000万美元大关。豪华的阵容让今年中网门票销售火爆。目前钻石九场决赛看台 A 票已经售罄，决赛 VIP 包厢、半决赛 A 票等部分场次门票所剩不多，抓紧来抢吧。那在网球的比赛当中呢，球员得到的第一分要用15分来计量，也正是基于此，在中网迈入第15年的2018年，中网提出了15 Love 的口号，既寓意赛事经过15年的成长迈出了坚实一步，也渴望借此机会能够感恩一路走来支持赛事的球员、球迷、赞助商等。金秋10月，北京相见，一起见证赛事第一个15 Love。 969假日航班。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你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为什么道别离，你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聚焦中网。 这里是九六九聚焦中网，我是亚威。国庆假期第二天，如果你此刻还在收听节目，也许你并没有出北京旅游的打算。其实假期在北京待着也有太多可去的地方了。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火热进行中。网球一直有着时尚、阳光、高雅等标签，与低碳绿色出行的理念非常贴合。球迷选择低碳安全的公共交通前来观赛，既是践行绿色出行的新理念，也能更快更安全地到达赛场观赛。众所周知，位于北五环内的国家网球中心有着非常便利的交通条件，其周边公交设施十分完善，因此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是前来中网观赛的最佳选择。观众乘坐地铁八号线，在林翠桥站 C 口出站，即可抵达国家网球中心的西门。除地铁外，国家网球中心还有多条公交线路到达，乘坐81路、专44路、510路和379路，在京师园北门站或者是地铁林翠桥站下车，步行2分钟即可到达国家网球中心西门。作为亚洲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和观众人数最多的综合性网球赛事，中国网球公开赛每年的总观众人数将近30万人次，庞大的观赛流量和国庆黄金周交通流叠加，赛期国家网球中心附近的北五环林翠路、科惠路、奥林西路等周边道路一直面临巨大的交通压力。相比驾车观赛，观众乘坐公共交通绿色出行来往赛场，可以让观赛更轻松舒适。北京是世界上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将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2022年冬奥会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在国家网球中心旁边如火如荼新建当中，让今年前来观看中国网球公开赛比赛的球友可以提前感受到奥运会的氛围。由于冰丝带的施工建设，钻石球场南侧从2017年开始不再设置中网观众停车场，驾车前来观赛的观众只能就近选择社会停车场，包括国家网球中心国际区停车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西门的停车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西门停车场以及国奥村停车场等社会停车场，距离赛场超过1公里的距离，并且停车位有限。组委会建议大家响应绿色出行，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来往赛场，更便捷、轻松、舒适、安全地观看网球盛宴。国庆黄金周，别在家待着了，一起来赛场感受一下中网的比赛魅力吧。 重叠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走到明天

我总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像浮云一样飘呀飘。要不是天地如此长久，怎容得下你我的蹉跎。你总是半个梦兮半个梦游，像命运一样飘呀飘。要不是人间太多差错，这痛苦绝不是你和我。当脚步渴望有个着落，岁月路上又不能往回走，你依然等待我的漂泊，像一场梦飘来飘去，何时停留？海上岸又不知该往哪走，当面对寻找十字路口，两套风雨飘来飘去，只好匆匆。你总是笑我游戏过头，总有一天孤单到白首，心犹如梦，梦还未曾醒，缘分已过。我总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像浮云一样飘呀飘。要不是天地如此长久，怎容得下你我的蹉跎。你总是半个梦兮半个梦游，像命运一样飘呀飘。要不是人间这痛苦绝不是你和我。当脚步渴望有个着落，岁月路上又不能往回走，你依然等待我的漂泊，像一场梦飘来飘去，何时停留？ Thank you.

怕，怕接触婚姻，身边知己结婚，不安得仿似监禁，怕心终于真心，差不多想逼婚，可不可将车上成为可能？三生有幸我似是初生，为令你幸福我都可勇敢，一起相拥共同浮沉，你钞票更见吸引，千般风光比不上你一吻，用我的一生当小小一盏灯，令到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是种亏欠，我

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